心，仍荡漾在心中。看你沧桑的空面，悔恨我的当初，为我偏偏相见一回，但却仍然是分离。原谅我。 从此就再也说不 时你曾设想，这一海心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

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这的人啊，到底我该如何表达，他会接受我吗？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，注定我要浪迹天涯，怎么能有牵挂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，是不是应该放弃？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，春天啊在哪里？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，一去不回，来不及告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 看那满 演过去多年时间，多少离合悲欢，曾经只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不言， 各自奔前装的身影，匆匆渐行渐远，未来在哪里平凡啊，你给了我答案。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，你们如 我曾深爱过的人啊，现在是什么模样？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纪念啊，任岁月风干，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，这里的 最美的时刻凋谢，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？

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 生活历经了悲欢离合， 悲欢离合， 多少人为了生活流尽血泪， 流尽血泪， 心酸向谁诉？